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最后一节的大香港早晨，咁呢一节讲咩呢？咁样，咁就係讲一个关于网络嘅消息嘅，即係关于网络嘅事件啦，又唔係消息嘅咁样。咁係首先就係有个投票出咗嚟嘅，係咪？ 是啊，啱啱出咗投票。投票呢今日讲呢就係香港嘅流动年龄长用乜嘢嚟做好呢，有以下嘅选择嘅。第一样係纸板啦，第二样伊拉架啦，第三样人地背脊啦，或者好似我哋咁样印贴，或者你哋有咩更好嘅 option 呢？ 其他咁样，咁 样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咁样 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咁咩嚟嗰啲咁样？咁系呢个系呢个，你仲帮佢改埋个名添啊？流动年龙长，佢有个咁嘅名嘅咩？ 佢帮佢改， 唔系咁啊！流动年龙，佢拎得走噶嘛？拎翻去纪念，又俾人哋律师咁样，仲唔系流动年龙长啊？ 哦，咁啊系，真系。咁我哋呢一次讲咩？讲个网络嘅问题先咁样。咁就话说咧，就系、是、咧，香港咧就移咧就去即系开始放风啦，即系有啲个讨论啦，就系、是、关于呢个咁样嘅被遗忘权嘅咁样。咁被遗忘权系咩嚟咧？咁不如讲嗰个 background 先好唔好？ 系，其实个背景咧系讲紧咧喺西班牙咧，咁其实就系、是。西班牙叫有一个叫局啦，就叫做资料保护当局。咁咧当时咧，其实咧就系要求 Google 咧系帮手系移除喺西班牙有一名男子因为嗰间屋咧唔能够缴税，咁于是咧就要被遭拍卖嘅资讯。咁于是咧西班牙政府啦呢个资料保护当局咧就系向法庭就申请就要求 Google 系要撤下即系关于呢一个男子呢个房屋嘅大概，譬如系有20件同呢一个有关嘅内容嘅。咁但系 Google 咧佢就唔同意，因为系呢个系属于 Google 一啲嘅 咩撤下啊， 即系要将同呢一个男子因为系未能够去缴税而要拍卖房屋嘅资讯咧，要将佢全部 delete 删走咗，删除咗佢，删除咗佢。咁 删除咗系啦，删除咗呢个搜寻记录， 删除咗譬如大概20件左右呢个案件嘅搜寻记录咁样， 200件 嘅搜寻记录。咁咧，但系咧 Google 佢就唔同意，咁于是咧就大家系由 Google 同埋呢个西班牙嘅资料保护当局开始打官司。咁最后咧呢个官司咧系打咧就打到去今年嘅5月。咁就去到呢一个欧盟嘅最高法院有个判决，咁咧就欧盟咧就支持咧，就话就同意，就系话喺嗰个判决书里面指出，咁就系话个人嘅基本权利系因为呢一个资料公开而受损，咁而且公开不符合公共利益嘅时候咧，咁理论上喺结果嗰个清单嘅连结咧同埋资讯就必须被删除，咁即系话咧，咁响呢一个欧盟嘅最高法院咧，其实就系判咗 Google 去败诉嘅，咁就系、是可能要求 Google 公司咧系会系移除喺呢一个嗰、那个嘅 searching engine 里面一啲个人嘅资料咁样，咁就由呢度开始咧，就系、是、产生一个所谓嗰个 right to be forgotten 嘅一个成个讨论，就系讲紧嘅就系话一个个人有冇一个权利系要求喺网络上面啲嘅搜寻器嘅公司，咁系删除一啲嘅个人嘅资料咁样， 嗯， 系啦，咁呢个系成个嗰个背景，咁但系点解会系同香港有关呢？就最主要就系因为香港私隐专员公署嘅专员蒋任宏，咁佢喺12月30日嘅时候就出席咗一个加拿大温哥华举办嘅亚太区私隐机构嘅论坛，咁咧佢自己去完呢个论坛之后写咗个 blog， 咁喺个 blog 里面咧就有讲到关于蒋任宏 系 呢一个私隐专员蒋任宏，咁于是喺个 blog 里面咧就有提到就系关于欧盟呢个判决，咁佢就认为嘅就系话欧盟呢个五月嘅判决咧，就只要当事人觉得喺呢一个搜寻器里面嘅资料系唔完整、无关。或者不再有关或无需要的话呢，咁就有权向 Google 申请是要删除咗嗰啲嘅 hyperlink。咁呢但係 删除咗个搜寻。 删除嗰个超连结。删除咗个超连结。咁蒋文佢喺嗰个 blog 里面嘅讲法就係话由于 在歐盟這個判決呢是要有一個當地一些的即是關於立法的團體啦，但是他就說本地即是講緊的即是包括的即是本地的團體和世界各地的互聯網出現的團體，最主要的就是說、哎、sorry咁嗱入嗱，我首先頭先澄清翻先。蔣任宏佢喺嗰個 blog 裏面咧，佢有講到嘅就係話關於五月呢個歐盟嘅判決。OK， 咁但係呢個判決咧，咁點樣同香港有關咧？就係、是、因為呢個判決佢係規定咗 Google， 佢如果譬如面對住嗰個個人係要咁樣提出嗰、那個要刪除嘅申請嘅時候，咁 Google 就係要刪除嗰個嘅搜尋啦，咁刪除個 hyperlink 啦。咁蔣任宏喺嗰個嘅網址嘅內容就話啦，咁佢就話如果 Google 佢係要咁樣去遵從歐盟嘅承諾嘅話咧，咁佢就可能係包括呢個 code 嚟噶，呢、這個係蔣任宏佢嗰個嘅網。包括可能聯同亞太區私隱機構的成員與 Google 和其他搜尋器營運者商討亞太區的用家在這方面可視的權利，即是說蔣任宏他身為這個這個私隱專員，他是在這個 blog 裡面就初次是透露在香港有可能是比較大的動作是去推行這個被遺忘權這個這樣的說法，這樣 的這個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個議題啦，即究竟在這個這樣的資訊爆炸的年代，在這個這樣的、Google 的世紀底下，即 Google 都突破了很多， Google 最帶來這個世代最大的一個衝擊啦，都是一個、資訊的門檻降低啦，即譬如你去、去找一些資料啊，或者是一些你之前可能需要一啲門檻啊，先至可以揾到嘅啲知識啊，嗰啲咁樣。通過 Google 搜尋器，你好容易可以取得呢啲咁嘅資料同埋資訊啦、啊。咁但係亦都喺呢個咁嘅年代底下，呢、這個咁時代底下，究竟人嘅私隱啊，各樣嘅嘢啊，或者係一啲唔想俾人知道嘅嘢，有冇被保護嘅權利咧？咁樣咁，所以呢個咁樣嘅被遺忘權呢一樣嘢咧，就又好難去討論佢，即係好難定論佢究竟係應該或者唔應該嗰啲咁樣。咁有啲人都會覺得就係呢啲嘢我都即係呢啲咁攞嘅嘢，我都唔希望俾人哋繼續去揾到啦嗰啲。咁、例如係即係呢個卧虎藏龍嘅廣告啊，諸如此類嗰啲咁樣。咁但係即係你喺 Google 嘅世界入面，你即係喺大家要揾嘅係幾咁唔想人睇到嘅嘢，有心去揾都依然係會揾到嘅嗰啲咁樣。咁當然啦，即係所謂嘅被遺忘，所謂嘅被遺忘，佢唔係真係喺網絡世界消失咗、你即係你 只不過 search 唔到， 係啦，你相關嘅網站係依然係有喺度嘅， 係 佢依然係存在嘅，除非即係你去告到佢鏟咗佢啊，各樣咁樣嘅嘢啫，咁樣咁如果唔係嘅話，佢依然係會存在嘅咁樣。咁但係如果你你知你嗰樣嘢唔出現喺 Google 嘅話咧，其實嗰樣嘢嘅就好难存在嘅啦，已经系 你流通唔到， 已经好难存在嘅。因为譬如我哋试过啊嘛，譬如我哋《二月时报》，我《二月时报》试过，《二月时报》系曾经试过，系喺未有被遗忘权之前已经 被遗忘， 我哋系试过俾 Google 遗忘过 嘅，就喺雨伞革命嘅期间啊。 咁系因为当其时一啲网络嘅问题啦，因为攻击得太过严重啦，嗰啲咁样。咁当其时系曾经试过系某一啲嘅网络保护公司，当其时仲未係 Google 幫我哋做呢個咁樣嘅protection 嘅時候，因為佢為咗等我哋個 access 可以低啲咧，咁、於是乎咧係令到我哋係隱藏咗喺 Google 個搜尋器嗰度 ，block 咗 Google 嗰啲咁樣，咁啊消失咗啦，咁就消失咗啦咁樣，咁消失咗之後，其實嗰個瀏覽係都低咗四成幾五成，我冇準確嘅數字咯，即係低咗好多， 低咗一半咁多。 因為呢個世界總有人唔記得你嘅網址 啊，咁啊係。 係 even， 我想講我自己上《二月時報》咧，我都係 com 定 .hk， 我都係唔係我， 即 係 Google search 出嚟， 我都係打熱血嘅啫嘛，係 咯， 跟住撳入個 link 嗰度。 係啊，我都係打熱血，跟住佢彈出嚟，跟住我就撳入去嘅啫嘛，我都慣咗係咁樣。你而家 search 熱血，佢就會出《二月時報》啦，佢第一個就已經係《二月時報》啦。咁跟住你撳落去就已經係啦。我連我自己都係咁樣揾翻自己。 唔係，同埋而家好多 嗰啲嘅 browser 都係你喺嗰個bar度，你直接打去就去咗 Google Search Engine 嘅啦嘛。 即係佢會有個最 popular search 嘅嘢出嚟。係 啊，唔係即係你自己本身，譬如你而家用 Chrome 嗰啲咧，其實你已經喺度打，你唔會打 website 嘅，唔係你打佢個名，然後 Google 幫你係出咗條 link 出嚟嘅。 嚇、啊，咁呢個係呢、這個係點講咧？即係喺咁樣嘅情況底下，當然佢會令到嗰個資訊嘅流通係會變咗係有一定嘅窒礙啦咁樣。咁但係你話應該定唔應該呢？如果喺廣義嚟到講呢，其實係有討論嘅，有討論嘅價值，同埋係一個人有冇權被忘記呢嗰、那個咁樣。咁呢個係喺究竟嗰個係咩法院嚟㗎？嗰、那個係乜嘢嘅法院？歐洲 嘅 法院？ 歐盟嘅最高法院。 歐盟嘅最高法院呢就落咗一個裁決啦咁樣，佢認為係人係有權被遺忘嘅，咁所以先至會有個咁樣嘅裁決。同埋嗰件事，同埋嗰件事嗰個案件，嗰、那個案件嘅關乎嘅內容就係、是，喂有好多關於呢、這個新聞，關於呢、這個係關於漏税啊嘛，係嘛？關於漏税定係欠税啊？關於漏税嘅事，咁但係已經過去咗 漏税，係啦，間屋拍賣， 但係已經過去咗啦，嗰啲咁樣，咁點解佢仲要係困擾喺呢一個咁樣一搜尋佢間屋，又或者搜尋佢名，就出咗一個負面嘅消息咁樣？咁負面消息一定係蛋糕啲喎，負面消息係一定係大家。熱切啲嘅喎，熱烈啲去kick 啊，或者乜嘢，你又會令到佢喺排行榜上面又會擺高啲嘅喎，咁樣，咁究竟有冇辦法去避免呢啲咁嘅情況？有冇權咧？喺人權上面嚟講，當然係我哋認為有討論空間，甚至乎我認為係有啦。咁但係引入香港就會有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喂香港已經係一個唔民主嘅地方嚟㗎咯，香港已經係唔民主嘅地方， 保障資訊自由法㗎啦。 跟住然之後，譬如而家係已經係譬如好多關於一啲公司一啲董事嘅資料咁啲，已經唔係容易揾到嘅，已經唔需要公佈嘅各樣咁嘅嘢。咁但係你仲喺咁嘅情況底下，仲有一啲被遺忘權嗰啲咁樣，咁你好多咁你就會。出現好多譬如我哋而家好多時候都係靠一啲譬如香港嚟講啦，淨係獨特講香港啦。香港係香港又冇有好多檔案法 啦， 又唔保存啦，跟住然之後好多新聞又被河蟹啦。咁你譬如你比較容易去揾到一啲新聞資料嘅，譬如好似TVB 嗰啲咁樣。咁但係 TVB 記錄嗰啲嘢係錯嘅喎，即係譬如以好接近嚟到講啦，喂，譬如雨傘革命而家係過兩個幾月，而家雨傘革命結束咗冇一個月啦。夠唔夠一個月？未夠一個月。喂，嗰啲荒謬嘅資訊已經係周圍咁流動緊啦。嗰啲即係譬如係嗰啲荒謬嘅結論啊，雨傘革命究竟係點樣開始啊？大家喺度爭啦，大家喺度鬥搶啦，咁樣啊，飲開因為我搞嘅，因為唔係因為佢搞嘅，因為我14歲少女搞嘅嗰啲咁樣。跟住然之後譬如好似入邊一啲譬如龍和道嘅事件啦，一啲好爭議性啊，拆大台嘅事件啦，一啲好爭議性嘅事件啦，嗰啲。咁樣各說各話，各有各嘅說法，然之後當中包括大量嘅謊言 ，OK？ 呢個淨係講緊民主派嘅派系之間啫，即係參與佔領嘅派系之間嘅。你包括埋嗰啲藍絲帶，譬如好似李思煙事件嗰啲咁樣，譬如李思煙事件咁樣，譬如喺東方嘅報導，李思煙受襲擊嘅。即係 啱啱呢個禮拜日， 昨日啦， 喺旺角。 咁啊，琴日有人俾人拉咗嘅咁樣。咁我哋嗰、那個，譬如《熱血時報》報導咧，就係、是、咧有人同有人同呢個咁嘅藍絲帶，我都唔知佢叫咩組織，你先嗰、那個咩愛港乜乜定係乜嘢，佢係同佢理論，跟然之後俾人老屈，跟住然之後咧，《東方日報》嗰個報導咧就直頭係啊，你先係遇襲嘅。拉咗一個人嘅嗰啲咁樣，即係你呢啲咁樣嘅嘢咧，如果係喂，如果你淨係遺忘咗《熱血時報》嗰個報導，淨係睇東方嗰個報導，咁嗰個人咪徹底變成咗一個襲擊李思煙嘅人。喂，襲擊李思煙可大可小喎、啊，你知襲擊有好多定義喎、啊。是不是即性侵犯又叫襲擊是不是打他的頭又叫襲擊攞棍勾勾他又叫襲擊推一推又叫襲擊那些这样一間大家哇你襲擊李思煙好重口味啊你那些这样哇这样那個又那個又留在这里、 跟 然之後被老屈那個就被遺忘了这样那是大撚鑊那是大撚鑊是不是先那譬如是 唔係呢個係講緊係民間同埋講緊即係譬如頭先引嘅係泛民主派啫。因為香港你基本上係冇檔案法同埋冇呢一個即係所謂資訊自由法。最主要基本一樣嘢就係、是，譬如你問一問嘅就係、是，喂究竟928香港人或者大眾有冇權知道政府邊個落命令係放催淚彈嘅？ 嚇！ 咁你如果係 咁呢個而家都唔知啦，而家都唔知啦。 唔係，但係有資訊自由法同埋有檔案法嘅情況底下，你就係公民有權向政府向政府去要申索所有嘅檔案資料，包括係當時邊個落命令噶嘛？ 係啊，但係而家係冇噶嘛？ 係冇噶， 而家係冇噶嘛？即係我哋連一個正常去追尋一個真相嘅渠道都係冇噶嘛？即係喺政府層面嚟到講啊，譬如唔好講政府層面啦，譬如你講個人層面咁樣，譬如一啲權貴啦、地產商啦，或者係一啲或者係一啲高级官员啦，嗰啲咁样啦，佢系佢个人嚟讲，佢话喂你喂，照阿周任权话喂你 delete 晒嗰啲关于咩我外游啊，去澳门参加人哋嗰啲典礼嗰啲 游艇嗰啲 都唔关事啦，系咪先？人哋澳门嗰个都那个 party 都结束咗啦，嗰啲咁样，喂你 delete 咗佢啦，嗰啲又或者佢宣称系失实嗰啲咁样，喂你需知道呢啲嘢系即系有咗被遗忘权之后，你当然要按个别嘅 case 去处理啦，要合乎头先嗰啲咁嘅标准啦，究竟系咪已经系失实啦？或者唔相关啦，嗰啲咁样。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喂，你会有好多 application 噶嘛？你净系欧盟，哎呀，跌咗个月历添。你净系欧盟呢个咁样嘅欧盟呢个法院判咗之后，跟住 Google 已经收咗九万几宗 啊，系啊，收 已经收九万几宗啦。喂，咁你继续发展落去，喂，如果大家都去申请嘅话，喂，咁你可能如果跌入咗一个比较即系一个粗糙嘅处理嘅话，咁咪遗忘晒。呢啲咪遺忘曬，咁好啦，再講翻就係話歐洲同埋香港嘅情況唔同啊嘛，就係我哋已經冇乜嘢去保障我哋嘅知情權噶嘛，即係當然嗰個係一個永恆嘅課題，大家去爭拗啦，就係話喂究竟係知情權重要啊，定係即係如果淨係講媒體上面嚟講啊，究竟係知情權重要啊，定係個人私隱被保障重要咧？嗰啲咁樣，咁呢個係一個永恆嘅爭論嚟嘅。咁我哋自己做傳媒嘅，我亦都個人亦都多次都講過，我覺得嗰、那個即係個人私隱嘅問題，喺一個大眾知情權嗰個權衡利害底下，當然佢有一個平衡線，但係某程度上令到嗰個私隱受到唔能夠受到好全面嘅保障，呢個係一個 necessary evil， 即係我哋因為我哋而家處於一個咁樣嘅環境底下，越開放越透明嘅知情權，就當然越好啦，越多，因為事實上社會上充斥住大量嘅不公義，我哋好需要大家嘅輿論，好需要大家嘅討論，亦都好需要大家知道件事嘅真相，先至能夠匯聚到更多嘅。嘅力量，咁但係如果出現咗呢件事咁樣，有人喺操控講吳文遠事件咁樣，好啦，係啦，譬如吳文遠自己揾人喺維基改撚咗話，因為佢自稱大，佢點解會俾人叫吳文遠大將軍？因為佢多次帶領群眾獨立咁樣捍衞呢個咁嘅旺角佔領區，於是乎被稱為大將軍。喂，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如果呢啲嘢就留低，跟住吳文遠私通警察啦，吳文遠同警察 行人路， 吳文遠企喺行人路都算啦，吳文遠督灰私。私通警察，同啲警察讲，主要要针对热血公民拉鸠佢哋嗰啲咁样吓，然之后同啲警察有晒默契，呢啲咁嘅嘢，如果俾佢申请咗被遗忘权，大家遗忘咗，如果大家遗忘咗吴文远系一个通敌，同呢个警察通敌，去拉鸠示威者，鼓励警察去针对督啲示威者出嚟，叫佢主要针对拉某一啲示威者，同埋有晒默契同佢沟通，我哋唔会乱嚟。如果大家忘记咗吴文远系一个通敌嘅人嘅话，咁咪大捻镬。佢隨時又可以申請啊！呢個唔關事，有撚埋你錄音嘅喎、 哦，左家無限復活喎、啊、呢、這個， 有撚曬你錄音嘅喎、哦，吳文遠係咪先？ 啲罪證就會遺忘咗咯，被 係啊，即係譬如呢啲咁樣嘅，譬如好多例子啦，大家都不斷喺槍房度講啦，呢個林奮強啊、陳茂波啊呢啲咁樣啊，陳茂波嘅老婆啊呢啲咁樣啊，喂，淨係梁齊恩被遺忘咗阿泰就已經好唔高興啦，哇！一陣間想 search 佢張相打飛機， 以前連周刊嘅封面冇咗， 佢無端想 search 佢張相打飛機，哎，屌冇撚咗嗰張相，冇撚咗張新條。你張相冇撚咗，咁點撚咗啦？大家遺忘咗張相，哇！即刻谷住，唔撚知點算好。咁係呢個係，所以我覺得係大家要即係呢件事，雖然就未某咩討論嘅，但係我覺得係可以嚴重嘅。 同埋其實係令到人好多猜測，因為其實好坦白講嘅就係喺今年年中嘅時候咧，其實歐盟佢係有啲咁嘅判案之後，其實政府係冇任何嘅一啲嘅回應，係突然間係成個雨傘革命之後，跟住之後佢即係呢個私隱專員佢好主動，跟住係提出啲咁嘅講法咯。那個講法係講緊唔係講緊話本地立法，講話係本地唔需要立法。如果係跟住呢一個咁嘅慣例嘅話，咁 Google 應該係要受到咁樣嘅規管。 咁你又要向 Google 申請咯，你要向 Google 即係提出呢個要求咯，咁樣當 Google 就唔想。如果你不斷咁樣去做，咁我手上咪乜撚嘢都冇， 仲要我手上係把鬼咩？ 我咪手上係乜撚嘢都冇咁樣。當然你會有啲抗衡嘅嘢出咗嚟嘅，即係譬如係其實係hidden 咗邊啲 link 啊？ 搜尋器上面有啲乜嘢嘅連結係被移除咗喺搜尋結果以外嗰啲咁樣，你都會有個 database 會睇得翻嘅嗰啲咁樣。咁但係嗰件事會好艱難咯，嗰件事會好艱難咯，即係始終係你可以發生喺啲，其實而家都冇乜搜尋器啦，冇人會用 Yahoo search 噶嘛，係嘛？屌你，即係而家其實講緊搜尋軟件都係講緊 Google 啦 ，Google 啦，都冇，你冇會去百度啊？ 我喺外国会用冰咯， 系 咯用冰咯， 我跌咗个跌咗个月历添咁样咁搵。 你想卖广告？ 我系啊，我想卖广告嘅，我哋终于到货啦，嗰个月历嗰个。咁系点解 Google 会败诉啊？咁样有人问崔宝问点解 Google 会败诉？ 欧盟啊？ 咁有时法律嘅嘢好难讲，唔系即系我都话啦，嗰个佢係有理據嘅，即係基於人權嘅角度嚟講，佢係有理據嘅。我亦都唔係話呢件事係完全唔合理，我唔係咁樣講。但係每一次我哋討論呢件事嘅時候，你都要睇翻香港嘅情況咯。尤其是當我哋講緊香港嘅政治環境同埋香港嗰個網絡環境嘅時候，你需要知道網絡對於香港人嚟講好重要，唔係話我哋依賴網絡嘅，而係香港有實在有太多虛假嘅信息啦嘛。喺主流嘅媒體嘅世界或者係主流嘅資料庫入邊，喂，你諗下呢個咁樣嘅政府，佢嗰啲連官方網頁嗰啲嘢都可以隨便自己改嘅，基本法嗰個簡介又可以改嘅，跟住然之後廣東話嗰個法定地位又可以改嘅，改又唔講嘅嗰啲咁樣。咁呢啲嘢如果係冇咗網絡嘅大家互通消息呢個平台嘅話，咁我哋就唔會知道咁多嘢啊嘛。好啦，你而家喺網上知道咁多嘢，你都係會睇到有人 share 出嚟俾你睇，咪知道嗰啲咁樣。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好多討論或者好多嘅嘢，如果失去，即係呢個係可能大家都唔會啊，你都知啊。總之 ，Google search 唔到嗰樣嘢，就等於唔存在啦，就好難存在喺呢個世界。 個網絡係話俾你聽咩嘢存在啊嘛，而家基本上 係啊，即係喺呢個咁樣嘅世界，即係如果呢件事可以被遺忘權係可以引入咗，即係引入咗我哋呢個咁樣嘅資訊封閉。其實我哋係一個資訊被禁制、言論被禁制嘅一個社會。咁我哋叫做一個半開放嘅環境，就係因為喺官方嘅渠道，佢係盡量去封閉啲信息。咁但係問題就係香港依然係一個，即係仲係一個開明嘅相對開明嘅社會。咁你仲有一個民間自力嘅方法，譬如係例如就係網絡啦，或者民間嘅媒體啦，民間嘅團體嘅去做嘅一啲研究啊，或者一啲記錄啊、收集啊嗰啲咁樣，去抗衡嗰個主流。咁但係如果我哋，其實我哋已經係富裕環抗嘅啦，我哋而家好依賴嗰個網絡嘅資訊嘅流通同埋發布，已經係相當之富裕環抗。咁但係喺呢個富裕環抗底下，如果再加上有被遺忘權嘅話咧，咁我哋嘅情況就會百上加斤咯。呢個係呼籲大家係，雖然而家唔係引起好大嘅關注，但係我自己覺得係一個 係值得注意，非常 係會嚴重嘅，係會嚴重嘅一個問題嚟嘅咁樣。咁希望大家都多多關注啦，嗰啲咁樣。其實已經係而家雖然未有被遺忘權啦，但係譬如其實已經係譬如啲財團或者係一啲大粒佬，佢哋已經利用佢哋嘅喺香港嘅資本優勢，譬如香港嘅法律係好向資本傾斜噶嘛，即係喺香港嘅法律制度底下、司法制度底下，你係司法嗰個負擔係好重噶嘛，咁變成就係形成一個結果，就係法律面前咪窮人含撚咯。咁尤其是一啲民事嘅訴訟，佢其實已經係通過大量嘅民事嘅方法去令到你唔准登呢啲嘢啊，你呢啲嘢唔可以出啊，嗰啲咁樣，已經係網絡世界已經係面對緊呢啲咁樣嘅嘢。好啦，如果再加埋呢一個咁樣嘅被遺忘權嘅話，我哋能夠接收到嘅資訊就會更少，咁我哋得到嘅，我哋譬如有啲嘢想希望可以喚醒大家去製造一個公民覺醒嘅環境啊，就會更加困難咯。咁樣 ，OK， 好，咁呢個就係想大家關注嘅嘢嚟嘅咁樣。咁你哋有咩補充啊？ 即係你唔好以為會無事咯，或者會唔關你自己事咯。即係到你想，譬如有個人你好憎嘅，你想揾佢嘅照出嚟，到你揾唔到嗰一刻，咁你就即係太遲咯。或者係其他，即係都係喚醒多啲人去關注呢件事咯。 好咁樣。咁首先完咗投票先啦，不如好嗎？完咗投票，投票結果係咩？我睇唔到。 香 港流動連農場用什麼做好，那個投票結果呢就是第一位有32票的就是人地的背脊，那其他竟然有16票，那印 T 就有10票，二拉架就有8票，那紙板就得1票，這個應該是 用人地背脊篤灰那些好， 用即大家都是喜歡篤灰的，是的，還用粉筆還不是篤灰那些，樣是的，大家看到剛才我跌了這個，那我們的這個2015年的熱血時報的月歷呢就已經到貨了，樣那大家呢就可以當然啦，你之前網上訂咗啲咧，我哋會盡快喺今日或者聽日咧就會送出嚟俾大家啦。咁樣我哋會盡快督促呢件事發生啦。咁如果係未買嘅話，而家都繼續可以上我哋嘅網站嗰度買嘅。咁樣咁入邊嚇，你睇下係揭到嘅嗰啲咁樣。其實我揭嚟唔知做咩，呢個畫面睇唔到，但你知道係揭到啦。即係呢個唔係假嘅，即係呢個唔係 即係唔係第一頁啦。 呢個唔係扮嘢嘅。OK， 咁樣呢個2015年嘅二月時報嘅月歷咁樣，咁亦都應該翻咗貨噶啦。咁樣咁我見店長貼咗好多相出嚟，咁即係理論上已經送到去呢個咁樣嘅灣仔東方188。咁大家如果想買現貨唔想訂等佢送嘅話，就可以去灣仔東方188二樓262號鋪熱血專門店嗰度咧去購買就得噶啦。咁樣咁啊，呢個係因為今年嗰個製作成本因為高咗少少，咁樣都唔係少少，高相當多，咁所以係賣貴少少嘅就70蚊一個。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支持我哋繼續營運。OK， 好，咁我哋就冇咩補充嘅話就差唔多啦。你哋有冇嘢補充？ Emma 啦 ，Emma 今日第一日做节目， 系咯， 好紧张啊！我今日 系咯，睇得出啦，咁样十四岁唔使咁紧张嘅，你大把时间 ，OK。好，咁我哋今日节目到此为止，咁我哋今晚要政治再变，拜拜， 拜拜， 拜拜。